在神医深远的光明星节之际，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络绎不绝地前往长山革命舍弃地进行参观。长山革命舍弃地里有伟大领导者金仲了同志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开展革命活动的时期，参加沃山至龙城段公路拓宽工程所留下的不朽舍迹，和他亲自登上长山进行植树，指导当时的平壤南山高级中学和金日成综合大学学生军事训练的革命舍迹。舍迹地创办40年来，参观人数共达710多万人次。